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368集，线索。魔宫众人这会儿都想听到真正的孟青已经死了，这个是魔宫的仇敌假扮的之类的消息。 没准还真是假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夜魔三老叫他少主人。 众人都愣了愣，摸下巴。 可如果是假的？ 对啊，是假的还跟你争猫？ 跟我争猫的多了，这猫忘桃花。 是吗？还有谁啊？ 展昭一把捂住白玉堂的嘴，眼皮子一挑。 管他是真是假，就拿他当假的那么对付，见面先削他一顿，不然不解心头恨。 猫撒手。 不撒。 白玉堂拍了拍展昭的手。展昭眯着眼睛瞧他半天，搓脸揉脑袋各种蹂躏。一旁围观众人除了感慨一下展昭真有种拿白玉堂当线团子这么玩之外，也想起貌似很久之前白玉堂说过一句话。 猫是不能惯的，一惯就上房揭瓦，还会爬到你头上耀武扬威。 说到底众人还算是有福之人。不知道是小四子的好运气帮了众人，还是展昭等人好人好报其人天相，孟青那一条谋划多年的毒计终究是没有实现。经过庞太师一番分析，案件倒是明朗了起来，不过要抓住孟青还需要其他线索，他究竟是躲去哪儿了呢？白玉堂见眼前也没事，就问展昭， 要不然提前去魔宫拜会一下。 那不行，你去的开开心心的，第一次上家里自然要一切都顺顺当当的。 白玉堂莫名又产生了一种错觉，要选个良辰吉日见个家长。又过了两天，依然风平浪静，倒是整理衙门卷宗的包岩和庞玉查到了些线索，两人捧着厚厚一摞卷宗，啃着个黑米面的馒头冲进了院子。 查到东西了。 查到什么了？ 这些卷宗两任知府大人都画了朱砂圈。 说着包岩将卷宗铺开。 有个共通点，之前的报过官，说是府上短工不见了，或者一些外地来常州府的人不见了。 这么说并不是没人注意到少了那么多流浪汉乞丐之类的，但是这些人都死了。 司法千奇百怪，有被车撞死的，有意外溺水的，不过这些人之前都来过衙门，而且显然这几位知府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用红笔圈了出来。只可惜还没来得及上报或者调查，自己就遭了难了。 说话间，小四子和萧良也来了，捧了两大笼屉的黑米面馒头，貌似是厨房刚出炉的，众人都拿着啃。太师美滋滋要伸手拿一个的时候，包大人一拍他的手背，太师揉着手背瞧着包拯。包拯将最后一个黑米面的拿走了，拿了个黄豆面的给太师。 我要吃黑的那个。 谁都能吃，就你不能吃。 为什么？ 看到你啃黑的我就不爽。 你这黑子就知道欺负我。 放下包大人和太师斗嘴不提，那边展昭边吃边看卷宗。 果然是因为查到了什么而招来了杀生之祸，可惜知情人都死了，没下一步线索啊。 这个未必啊，我发现刘知府的笔杆里塞了这一卷纸。 庞玉摸腰间的口袋，摸出张纸卷递给包大人。包大人打开看，就见纸上写的是北街城铜楼和和善码头蓝边告示。 众人都看展昭，展昭摸着下巴。 城同楼是常州府最大的一座酒楼了，不过档次不高，卖的大多是包子饼面之类的，实惠管饱，吃起来还特别方便的吃食，就开在了和善码头后边。这和善码头呢，是常州府通往北边的运河码头，每天来往货物量很大，很多闲散人员到那里做劳力搬东西。常州府的人家谁想搬点什么，或者拆个房子拉个木材之类的，都上城同楼门口贴告示。 蓝边告示是某种特殊告示吗？ 这个展昭就有些不明白了，于是叫来了展福。展福一听就笑了， 告示太多了，看都看不过来，而且码头很多工人其实不识字的，所以招人的人家呢，用告示边的颜色来区分告示的类型。通常红边的是找长工的，需要做一年以上，几个月的是黄色边，蓝色边是一两天的，红色边的通常不撕下来，一直贴着，蓝色边就直接撕走了，撕完为止。 哦， 蓝边告示通常都会有地址在上边，若是不识字可以问同城楼的伙计，然后照着地址找到东家给他看告示，他们就给你安排工作了，当天给钱，而且大多酬劳丰厚，很多人都抢着这种蓝边告示，这种告示也多，特别是农忙的时候啊，或者出货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直接在码头等着就行了。 这是属于常事的事情，刘知府特意塞进了笔杆里，那莫不是有什么重要线索？ 不如我们去码头看看。 哎，你俩可不能去啊。 为什么？ 码头人蛇混杂，少爷你是官差呀，一去那儿准乱套不可，而且你问什么人家都不会跟你说的，万一谁跟你走了，以后就不用在码头混了。 怎么这样啊？ 那我找两个隐卫去打听打听。 这个倒是可行，要不然我们也贴几张蓝边告示。 嗯，这倒也是个法子，引一些码头的人来做工，顺便打听打听。 我能办好，老爷囤货的仓库好些日子没清扫了，我正准备将里头的东西挪出来晒晒呢，这几天天也好，我也去贴十张蓝边告示，然后我和白福混进去打听打听。 甚好。 包大人点了点头，展福和白福就一起办事去了。结果展昭等人还是没事干，只有影卫们忙开了。这时外头陈星跑了进来，找白玉堂。 少爷，天尊说他不舒服。 白玉堂睁大了眼睛愣了，随后一惊站了起来。 他怎么了？ 100多岁了突然不舒服，你不要吓人啊。 他说不舒服啊，叫你去。他躲在屋里不肯出门，我和月牙给他送早饭他也不开门，撵我们来找你，说只准你一个人去。 白玉堂慌了，这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儿，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吧？于是白玉堂赶紧跑去天尊的院子，展昭等人也觉得不得了，忙跟去，不敢进院子，就围在院子门口看。白玉堂跑到屋门口，就见月牙端着早饭在门口正转圈呢。 少爷。 白玉堂到了屋门口，就听里头天尊喊， 只准你一个人进来。 好。 一条缝。 这是怎么了？ 白玉堂打开一条缝挤了进去，随后就听天尊让他关门。白玉堂赶紧关上门，就见屋子里床帘放着，天尊躲在床里面不出来。 师父，你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啊？我让公孙给你看看。 为师没脸见人了。 你怎么了？失身了？ 放屁！你跟谁学的？这么没正经。 白玉堂哭笑不得，觉得听声音倒也不像是生病了的样子，怎么就没脸见人了？想到这里，白玉堂伸手悄悄拉开了一点点床帘，往里一望，瞬间白玉堂傻眼了， 就见一个白衣人坐在里边，抱着膝盖，看样貌身材完全是他师父的样子，只是他师父那一头银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头乌黑的长发，那个黑呀。 你谁啊？ 白玉堂一惊，拉开床帘，天尊怨念地瞄了他一眼。白玉堂闭了闭眼，觉得自己是不是产生幻觉了，但再睁开看还是一头黑发。白玉堂张大了嘴坐下，举起天尊的一捧头发仔细看了看，没错，乌黑发亮。白玉堂半晌说不出话来。 你怎么回事啊？中毒了？ 怎么可能？ 内力呢？ 白玉堂问完，觉得多此一举。天尊能保持不老容颜，说明内力很正常。说到容颜，白玉堂捏了捏天尊的面皮。 你返老还童了？你怎么这么年轻啊？ 哎，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